谢神的恩典，有机会平平安安来到这里，还有各位弟兄姐妹有机会在他们当中一起来侍奉神。我们呢，我是上个礼拜四开车来到这里，然后礼拜五早上就有几个弟兄一起帮我去load车子里面这些东西，也是神的恩典呢，也带领我们的这个脚步。求弟兄姐妹继续来为我们祷告。这个以后几个月里面，我太太会开始在这边开始找护士的工作，然后我们全家是希望明年暑假的时候能够搬到这边来，等到小孩子这个学习结束以后，我们开始以前，我们先一起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再次来到你的话语的面前的时候，愿你自己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愿你打开我们的心窍，愿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认识到主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也求主你看顾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我们身体上有疾病的，有软弱的，愿你自己来托住我们。我们心里面有重担的，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把一切的忧虑都卸给你。也求主你垂听我们弟兄姐妹所献上的祷告我们在家里面，我们有人际上的关系上面的困难的，我们有婚姻上的困难的，我们有儿女上的挣扎的，我们有经济上的难关的，愿你求着你自己亲自从天上垂听我们的祷告，也求助你带领我们，也让我们在你的家中，我们学习怎么样来彼此来担当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的肢体的重担。我们也求助你自己来看顾，也让教会里我们不同的聚会，让我们都看到主你自己恩典，也带领我们在各种不同的方面，我们都得到你自己更多的装备，对于我们整个教会的建立，在你自己的真理的根基上面把一下的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祷告奉耶稣的。我想我们基督徒，我们在灵里长进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需要明白上帝在我们心里面的这个心意。很多时候我们用上帝的呼召来形容上帝在我们里面的这个心意，每个人身上的这个心意。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一起从圣经里面，我们一起看这个上帝对我们的呼召的这个题目今天当教会里面你听到某某人被上帝呼召了，那你的反应会是什么？你会联想到什么？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当听到某某弟兄被神呼召，或某某姐妹被神呼召了，就是说我们心里面的第一个反应可能是他们就全时间去侍奉神了，去读神学了，我差不多是这样全时间去侍奉神了，我们是直觉上这样一个反应那也许有的人会羡慕，哇，他现在可以这个过着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人生这个他所做的这些事情的为了神的名去做，里面有永恒的价值等等等等等等。那我呢？我明天早上我要去塞车，又要去上班，又要面对我的这个 boring 工作等等。也许另外一些人有不同的反应，也许有的人认为说，感谢主，神呼召的是他，不是我。传道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工作，不容易的工作，经过很多考验的。对，可能有不同的反应。这个，我想这个可能是教会里面对呼召这个题目有不同程度的认识，可能有一些错误的认识。那当教会或者弟兄姐妹，我们对呼召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的时候，会导致教会灵里面很软弱，也是弟兄姐妹这个生活里面属灵的生活里面缺乏方向，缺乏目的。所以今天早上我们需要一起来思考这个题目，从圣经里面看到底是什么是神的呼召，到底是什么是神的呼召。那如果我们分析圣经里面神对不同的人的呼召的话，那我们有一个神学家就下到这样一个结论，那如果你看整本圣经里面上帝对不同的人的这个呼召的话，那什么是呼召呢？他说呼召就是上帝按照他自己的主权，在我们心里面是这样子来感动我们，以至于我们整个人 也包括我们所有拥有的这一切。我们是出于对他的这个召唤回应，或者是一个以荣耀上帝的这个一生回应上帝召唤的一生。所以这个是一个神学家他对于呼召的给他下的一个定义。那我们如果去仔细去思考刚才的这个形容的话，我们看到这里面其实跟全世界传道或者是全世界走全职侍奉的路是没有什么关系的。那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两种呼召。那第一种呼召我们可以称之为是普遍性的呼召，或者是 primary call， 普遍性的呼召。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上帝对所有的基督徒的一个呼召。那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就有提到这件事情，上帝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去跟随耶稣基督，上帝也呼召我们有一天我们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起，我们要承受新天新地，这是上帝给我们的这个产业。那这个呼召是对每一个基督徒的，每一个人都是一样。那今天我们所以会是成为基督徒，是因为我们听见了上帝的呼召，我们回应了上帝的呼召。刚才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那一段圣经里面，我们从第二节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呼召。第二节里面说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保罗，他说他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然后什么是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呢？就是保罗说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那这里在耶稣基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蒙召这个字就是呼召，就是 call， 就是这个意思。英文圣经里面用的字就是这个 call。 那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被耶稣的宝血所洁净，我们的身份地位是圣洁的我们的身份地位是圣洁的，虽然我们的行为还不是，可是我们的身份地位是圣洁的。如果你熟悉哥林多前书的话这样子好了，这个你的印象是哥林多这个教会其实是问题很多多，那一个人去当牧师头都很大，一个头两个大是这样的，多得不得了。如果你看哥林多教会这个哥林多前书这个书信的话，里面形容的问题多得很多。可是保罗称呼他们什么？保罗说他们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你很难想象用圣徒这个字去形容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里面在那边彼此在那边告状，然后还有跟妓女睡觉的等等，这些犯淫乱的罪的，崇拜里面这个乱没有次序的一塌糊涂的等等，所以还有这个个人崇拜的这个教会领袖的等等，问题很多。可是保罗说他们是谁？他们是圣徒，而且是上帝所召的，所以那第九节保罗说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这里是一同得分，这里是蒙他被他所召，又是呼召又是 calling。 所以保罗说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也就是普世教会里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上帝所召的呼召的，不论是第二节里面或者第九节里面讲的蒙召或者是被他所召，这个都是上帝对每一个基督徒的呼召，呼召我们来跟随主耶稣基督。这个是神呼召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怎么样的人。我们是被上帝从这个世界里面被呼召出来来跟随主，我们是永生上帝的儿女，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被上帝领养了 adopted， 成为他自己的这个儿女。所以这个教会这个字呢，圣经原来文字这个教会这个字就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群， the called out ones， 被呼召出来的一群。被教会这个字的圣经原来文字就是由于一群人神其实神把他们从所有的世界上所有的人当中呼召出来， call out 出来一群人，然后这一群人是被 set aside， 被上帝分别为圣的。然后我们的责任去荣耀神，我们跟随我们主耶稣基督。那第二种呼召就是说，上帝在永恒里面，在他的主权里面呼召我们扮演不同的这个角色。第一种呼召是我们跟随主耶稣基督， 我们是上帝的儿女。第二种呼召是在跟随主耶稣基督的过程里面有不同的角色，上帝要我们来扮演。那这个是指圣经里面神学家是称之为 secondary call， 或者是 individual call， 个人的呼召。一个是团体的呼召，每个基督徒都是一样。第二个，个人的呼召就不一样了。那上帝呼召不同人扮演不同的角色。那上帝给我有教导的恩赐，可是没有给我音乐的恩赐。所以很感谢主，今天早上事情不是我，也会以后也不会是我。我的女儿她是什么乐器都想学的，她学了这个没，可是学的都学得不好，可是她有兴趣要学，她已经学了钢琴，不是我们去硬逼她的，学了钢琴，她又吹那个笛子，现在想学吉他。 OK， 我说你慢慢，你把那个东西搞学好了，你再去学另外一个。 No， 什么都有兴趣都要去学的，所以上帝给我们有不同的这个恩赐。有的人呼召是以音乐去侍奉神的教会里面，有的人是教导，有的人是儿童工作，有的人是青少年的工作，有的人是文字事工，有的人是带领敬拜赞美的等等，有的人是做管理工作的，所以这个有的是做呼召做学生工作的等等，所以不同的这个角色。那在刚才我们读的这个圣经里面，第一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节里面，保罗他说他是奉神的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蒙召就是 call， 被神呼召做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所以保罗他是被上帝呼召，被耶稣基督呼召做使徒的。更具体一点来讲，其实他是呼召做了外邦人的这个使徒。上帝呼召保罗出来做使徒，上帝呼召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上帝呼召约书亚，约书亚是个将军，攻打这个迦南地，上帝呼召约瑟是做总理，埃及这个地方做总理做管理的，这个国家里面最高的这个领导阶层做管理的，尼西米本来是个省长 governor， 那后来神呼召他去来建耶路撒冷的这个城墙。那波阿斯、路德、拿阿米，神呼召他们成为耶稣基督家谱里面的这个人物。所以这个每一个基督徒，上帝对你对我都有不同的这个呼召。那我们神对我们的呼召，就是神在我们的不同的岗位上面，神要我们扮演不同的这个角色。扮演不同的角色，这个角色有很多，很多，比如说了。那我有不同的这个角色，我过去这四年主要是做神学生的，所以我从牧师一下子变成神学生。这个牧师是常常要穿西装领带的等等。神学生，我去读神学的时候，2006年这又回去神学院读神学，那就很过瘾。今天背个 backpack， 穿个拖鞋上去上课，那同学都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所以开始过了不一样的这个生活，这个所以这个晚上在我也在 K 书，我的两个孩子也在那边读书。我说我都比你们认真，你看你们又读书又上 Facebook， 两个一起来，还有 Inter， 还有这个 Instant Message 等等。我说你们为什么你像我这样读书就读书专心了 ？OK， 你不要一边子 check email， 一边子又是听音乐，然后在那边读书等等。所以我有不同的角色，有学生的角色，有时候带查经的角色，教主日学课做讲员，丈夫的角色，父亲的角色，牧师的这个角色，让我去院子里面去管我的菜园呢，那是园丁的这个角色，我种了那些番茄西红柿，他不管你是不是好的牧师，不过他很关心你是不是好的园丁。他被这个 Japanese beetle 那个日本的那个甲虫吃得一塌糊涂，你不好好照顾的话，他就被吃光了。所以我们有不同的这个角色，牧师是我不同角色里面其中一种。所以我跟教会的同工弟兄姐妹说，你们称呼我不需要称呼我崔牧师，你可以称呼我名字 Eho 就行了。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这个 preference 啊，那我们以后这是我个人的这个 preference， 因为牧师是我其中的很多的角色里面其中一个角色。当我在家里修理东西的时候，当我在修理汽车的时候，这个汽车不关心，他不 care 我是不是个牧师，是不是牧师。 所以你有有不同的这个角色，牧师是我其中的角色，我没有称呼你教授、工程师、会计师、老总。那因为这是你不同角色里面的那个牧师是 one of the things I do， 我做的很多事情里面其中一个事情，啊、一个角色。那这个不是 who I am， 不是我是谁，这是 one of the things I do， 我做的很多事情里面的其中一件事情，不同的角色，啊，所以。如果你也是这样的，你有不同的角色，你的回到家里面你不同的角色，明天你在社区里面你有不同的角色，所以我们的角色很多时候是不一样的，我们学习怎么样去在不同的场合扮演不同的这个角色。刚才是谢弟兄凡佑在里面领会，我不是领会的，我是讲员，我们还有领唱的这个姐妹，我们有不同的这个角色，不同的岗位去来侍奉神。那这个是不同的角色，扮演不同的角色，这个是神对我们的呼召，每一个人不一样，甚至在不同的阶段，我们人生不同的阶段有不一样的这个角色。我以前当执事，我当了两年执事，我以前是管财务的，我当执事管财务以前，我以前在中国同学会里面已经在两个不同的学校中国同学会里面当过财务的工作，我这个读大学的时候已经在同学会里面去管财务，做了研究员又跑去中国同学会里面学出来可以管财务，教会里面有当执事的时候我也管财务啊，管修理啊、音响啊等等这些东西。那后来神呼召我传道了，又有不同的这个角色。所以这个第二种呼召是我们每一个人扮演不同的这个角色，每一个人在你不同的阶段不一样。一个父母亲家里面有小孩子，他对教会有些事工的投入有相当大的这个限制。如果你孩子全部都去读大学了，那你是空巢的了。我想那是有另外一回事情了。现在你有很多时间了，而你还没有生孩子以前的话，你时间很多的。生了孩子以后，你就发现，这个现在上帝在调整我，我现在有另外一个角色了。有时候这个调整也是这个要学习的。我记得我女儿刚刚生，老大刚刚生的时候，我跟我太太就是还不知道怎么去。就是很多东西还没有转过来。有一天我们两个出去带了孩子出去买东西，回来了以后回到家里把东西都拿进来了，然后过了五分钟我们两个不太对劲，忘了什么东西，实在想不出来忘什么，过了五分钟想了，baby 呢？baby 留在车子的后座，赶快去 garage 里面，要感谢主 baby 还在那个地方。所以很多时候慢慢要调整过来的啊。这个今天我们需要认识到，就是上帝对我们的呼召。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对呼召这个题目有一些错误的这个认识。我们可能认为只有全世界侍奉神的人，那个才有上帝的呼召，其他的人没有全世界侍奉神，就没有上帝的呼召。有一个教会，有一年他们这个教会里面一个弟兄被呼召去传道，这个崇拜他要去神学院读书了。他去以前崇拜的时候，就牧师的教会的牧师长老等等，就请他来到前面，大家一起按手来为他祷告等等，求神带领他前面侍奉的道路等等这一切。那同样的那一年，也有另外一些高中生，他们教会里面毕业了，他们要去读大学了。这个教会为什么没有请那些学生也到前面来按手替他们祷告，求神祝福他们去在学？去读大学，在大学里面接受好的装备，至于将来他们能够去成为神国度里面的这个人才，来管理上帝的被召，为什么教会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仪式？也是间接上在教会对待这两种不同的人的这种方法的时候，已经在暗示，或者在一个透过他们所做的这个例子，还是在一个教导一件事情，就是真正的去侍奉神的有神呼召的是去读神学的这些人，全世界传道的其他的人就没有。那这是一个错误的这个思想。那这个错误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错误思想是从中古时期天主教留下来的。这个错误的思想是中古时期 Middle Ages 这个天主教留下来的。那天主教的他们对呼召的基督徒呢的看法是什么？他们把基督徒分成两类啊，一个是 clergy， 一个是传道人，另外一个是 laity， 中文把它翻成平信徒，就是我很不喜欢这个字平信徒。 哎，他把分成两类。那传道人这一类是什么呢？所以传道人那类，他们是活在一个很高层次的一个很圣洁的一个很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人生。那平信徒呢 ？Laity 呢？天主教他们怎么形容？他们是 lower 低层次的 secular 属世的，然后过的是一个 permitted life。permitted 这意思是上帝允许你存活，混一口饭吃的这些。可是你做的这些事情里面没有那么没有什么重要的，没有什么永恒的价值的等等的这样。啊，这个错误的思想一直遗留到今天，但是今天我们基督教的教会里面，哦，这个 Protestant Church 里面，我们还有残余的这种错误的这个影响。那这个是不是圣经里面的教导？在天主教的思想里面，这个平信徒 Laity 的话就是 merely existent， 就是单单存活而已，过着一个 permitted life。就是这个生活里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做的事情也没有什么是意义的等等。那这些都是一个错误的思想。那正确的思想是什么呢？这个正确的思想是上帝呼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上帝都呼召我们，我们在不同的岗位，我们要去荣耀神来侍奉他。那彼得前书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在第二段圣经里面第二章第九节，那我们彼得告诉这个教会说，唯独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这个美德。那如果我们熟悉圣经的话，就是彼得在形容教会的时候说他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神的子民等等这个东西。如果我们熟悉圣经的话，我们就发现旧约里面是用来形容以色列这个国家的。以色列这个国家在出埃及记里面这个十九章里面第五节第六节，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形容以色列国家就是用这些名词。那这个什么叫做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英文翻译的话就是 A nation of priests， 以色列是个 nation of priests， 意思是全国他们都是祭司，一个祭司的国度，这样子翻译更好。以色列这个国家是个祭司的国度，什么意思呢？啊，这个如果你去看旧约圣经的话，这个祭司的就是全世界在侍奉神的，就是这个意思。他们在会幕里面，他们在里面这个侍奉神。那彼得他说啊，或者旧约圣经说，这个以色列这个全国，这个全部的国家，他们是祭司的国度，意思就是说，你整个国家是被上帝分别为圣的。你整个国家所有的这个子民都是全世界的侍奉神，你不一定在会幕里面献祭，可是你还是在全世界的侍奉神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你跟我都是，我们都是 fully called full time 在侍奉神，全世界的侍奉神。哎，你明天开始你要去实验室了，你要写 paper 了，要读书了，这个也是你侍奉神。你在家里面你要去管理你的孩子等等，这个你也是在全世界侍奉神，不是说你在教会里面做的这个东西才算是侍奉神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在宗教改革的时候，这个有一个人叫马丁路德，很有名的一个人啊。那他就从圣经里面研究出来的这个一些真理，那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他这个教育叫做 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 全民皆祭司。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 就是每一个信徒都是这个祭司的这个身份。意思是什么？就是每一个信徒都是被上帝呼召的，我们是在全世界侍奉神。不论是家庭也好，教会里面侍奉也好，在社会里面侍奉也好等等，你都是在全世界的侍奉神。那他开始这样的教导的时候，他的全民皆祭司的观念就是从圣经里面出来的。他这样子开始教导的时候，天主教就很受不了他。天主，因为他在跟天主教的时候，他在改教，他就是在教导每一个人都是在神的眼睛里面，每一个工作都是一同等的重要。神职人员不一定是平信徒高人一等或者两等。哇，这个天主教教廷就很发火，就开始要追杀他，找人去要给他开庭去审他等等，他就开始躲躲藏藏。所以也是，那神也是在保守他。那全民皆祭司这个观念，就是每一个我 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呼召的，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去荣耀神。他教导的这个结果就影响了整个教会，影响了整个社会。因为当时这个社会里面是以这个宗教挂帅的，对，不像今天这个叫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而是整个宗教影响整个社会，影响的一个结果，这个社会被改变过来，然后这个东西影响的一直持续了几百年。这个教导的影响持续了几百年。好，那我请问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呢，哪一些国家做的仪器最精密的仪器做的最好？啊，一个是德国，一个是瑞士，对不对？这个以前没有这个石英表哈，这个 quartz watch， 以前的那个以前的这个手表，我记得一到了70年代的时候，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还是如此，没有电子表。最好的表是哪里做的？是瑞士的表 ，Swiss watch， 那个是最好的、最准确的等等，是这样啊。精密仪器是德国、瑞士做的最好。这个，那为什么这个德国跟瑞士做的最好呢？啊，因为马丁路德是在德国 ，John Calvin 加尔文是在日内瓦，他是在瑞士。这两个人的教导影响了整个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人打下这个德国的一个战斗机啊，打下还是俘虏了。那他们就要研究这个飞机，把这个飞机就弄了船运到美国来，然后美国的这些飞机工程师就开始去研究这个飞机，为什么这个飞机性能那么好？研究出来的后来他们把引擎拆开来，他们想仿制这个引擎，发现美国做不到，为什么？因为这个引擎他们加工的过程里面，这个 precision 这个精密度呢，美国当时没有这样子的 technology 这个工艺能够去做出同样的。那为什么德国啊那时候他们能够做出这样子的引擎呢？因为受到几百年前马丁路德那边宗教改革的结果，宗教改革的结果影响到整个社会，影响到工厂里的工人认识到他的工作，他所做出来的产品要去荣耀神，以至于他能够去战战兢兢的去做好他每一件事情。这个是认识到他在那边当工人，做这个车间里面的工人是上帝给他的护照。这个有很大的这个影响。今天如果我们有很多基督徒带着这样子的心态，我们去侍奉神，去开公司的话，会有很大的影响。今天国内是不是有一些母亲买奶粉的时候提心吊胆？奶粉到底有没有问题？这个国内是不是很多是假的东西？如果今天基督徒我们是有企业家、工程师，我们管理人员一起去开公司，我们的产品的保证是不会有这些假的这些东西的话，这个对国家的影响是什么？对社会的影响是什么？对耶稣基督的见证影响是什么？到处都是假东西，提心吊胆，假药、假食品掺着不同的东西。我前一阵子收到一个 email。拍的这个照片是什么？国内有假鸡蛋。我说还有人去复制假鸡蛋，这么便宜的东西，还有人去做假鸡蛋。我说你要发明假鸡蛋，这个科技的这个要求，不如比你生产真的鸡蛋可能还不知道高多少倍。他就分析怎么去分成这个真的和假的这个鸡蛋，我不可思议，很多很低调拍了很多照片等等，我说不可思议的事情。今天我们很多社会里面很多的问题，是不是就是我们对工作的看法，对我们生意的看法，对我们的产品的看法，跟圣经里面人要扮演的角色有很大的出入，一造就造成很多的问题，是不是？这个金融危机啊，这个被 investor rated 啊 ，AAA 很好的股票一下子变成 junk。一个礼拜之内，几天之内变成 junk 一文不值的，怎么 AAA rating 的股票怎么一下子变成一文不值的东西？这里面很有问题，这个 rating 是怎么做的？是不是？所以这个今天我们看到人出了问题的话，就是因为现在人没有扮演上帝要人当初扮演的角色， 我在 DC 牧会的时候，这个有些会友他们度假，度假有的人他经过 Pennsylvania 就买了家具拉回来。我说：“哎，你去度假就度假，怎么度假回来了买了家具拉回来？”啊，这我就开始问了，这里面可能一定有学问 ，PhD 肯定有学问。他讲，他去 Pennsylvania 那边度假，那边有一群基督徒叫 Amish， 他们是这个坐马车的，是这样的，没有汽车的。OK， 他们烧煤油灯的，不搞电的等等。Amish 他们是这个留着大胡子，穿的黑衣服等等。他们做很多人是做家具的。他说 Amish 做的家具你买回来的话，尤其是这个好的这种橡木做的 oak 的这个家具的话，你买回来的话，你穿几代都不会有问题的，结实不得了。所以他每一次去度假的时候，经过 Pennsylvania 就拉些这个 Amish 的这个家具回来。为什么 Amish 他们的家具会做得好呢？为什么？因为认识到他们做的每一样东西都要去荣耀神。所以你今天你在工作岗位上你做的事情，你在家里面做的事情，你在社区里面做的事情，这些事情每一件事情上帝看的都是重要的，不是在教会里面做的事情才重要，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重要。所以这个今天我们基督徒对工作的看法跟非基督徒就不一样。非基督徒对工作的看法是什么？为我自己的五斗米折腰，哎，我们要赚钱，不然的话你下个月的 mortgage 付不出来，再过两个月的话 foreclosure notice 就寄到你家里面来了，那最后的话你要搬家，你要离开这个房子等等，我们需要付账单，所以我们需要为退休思想预备等等，还有小孩子读大学 college tuition 等等，为了这个所以你去工作，或者是工作是为了个人的这个利益 personal gain 等等。那今天我们基督徒对工作的看法就不一样，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对工作的看法，哪怕就是你在家里洗厕所，哪怕你就是在家里面做饭等等，所有做这个事情我们都是去荣耀神。那有一次我在修我的车子，修这个排气管 exhaust， 修了以后，然后这个，我看了原来那个螺丝生锈了一塌糊涂，然后我就开车出去买什么？我买不锈钢的螺丝。哎，我说这个东西，看十几年以后，下一次再搞的时候修的一塌糊涂，然后你拿下来很痛苦的。我去买不锈钢的螺丝放上去，然后装好了以后，用这个 silicon 涂一片。至于它整个被封闭起来，不会有腐蚀的问题等等。那我太太说：“你何必那么麻烦干这个事情？”我说：“修车子是一件小事情，每做一件事情都要去荣耀神。你应该 do it right。”这样的那些人就是因为没有 do it right， 所以现在我去拆东西的时候，头都大得不得了，里面锈得一塌糊涂等等。然后最后，他没有好好的去把这个事情做好。所以今天我们每做的每一件事情，这个我们都要想办法去荣耀神。当然我们要小心啊，不要，我们是有一些人有完美主义的倾向，搞到最后 drive everybody nuts， OK， 啊，搞得别人跟你一起同工的时候会发疯掉等等，这个我们要小心。可是就是我们要对我们自己来讲的话，我们是每一件事情都是我们要做的，尽量去荣耀神。那彼得前书第一章这个第二章里面第九节，彼得说：“唯独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啊，那下面两个字很重要。下面两个字说什么？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这一节圣经里面，你提到两个，一个是神的救恩，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Good， 前面是讲救恩，下一面是讲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的光明者的美德等等。下面是宣扬神的美德，前面是救恩。那这个救恩跟宣扬神的美德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那这个要是什么意思 ？So that， 目的就是说，今天神拯救我们是一个途径，不是本身不是个目的。神拯救我们是个途径，神的目的是什么？神的目的是要我们宣扬我们招你们招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去宣扬上帝的美德。那是神拯救我们的目的，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是宣扬神的这个美德，神不是为了拯救我们那拯救我们。 那所以这个彼得在这一节圣经里面就把救恩啊跟这个我们信了主以后扮演的角色等等这两个拉上这样子一个密切的这个关系。所以我们的呼召，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来宣扬神的美德，不同的岗位上，这个是神对我们的呼召。那呼召跟救恩之间就有密切的这样一个关系了。所以圣经里面是这样子教导我们，神拯救我们的目的，神拯救目的是让我们宣扬神的美德。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提到我们的救恩的时候，第一章第三到十四节，保罗就把这个我们的救恩分成三个阶段，一个是在永恒里面上帝对我们的这个拣选，那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我们里面去得的我们的应该得到的这个基业 inheritance。 那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保罗三个地方提到使神的荣耀得到称赞，换句话说，今天上帝拯救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那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章三十一节说，保罗说，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了荣耀神去而行。有的人就问了，是不是上帝是这么 inadequate 缺乏，如果我们不去荣耀他的话，神就缺少他的荣耀呢？是不是呢？不是的。那为什么我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了荣耀神去行呢？因为我们人本来就是神按照的形象所创造的，如果人没有犯罪的话，今天每一个人都能够完完全全彰显上帝的荣耀。犯罪的结果使我们没有办法来彰显上帝的荣耀。那今天上帝来拯救我们，拯救我们是一个途径，不是一个目的。这个途径 ，the means, not the end。那我们拯救出来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是我们要恢复我们当初人应该扮演的角色。我们要恢复当初神创造人要人扮演这个角色是什么？就是在荣耀神。为什么呢？这个东西要回到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三章，回到 in the beginning， 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三章。第一章第三章里面，我们这个因为人犯罪的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地必因为你的缘故受到咒诅。因为人犯罪的结果，整个被造，整个 creation， 整个被造受到上帝的这个咒诅。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很多的问题啊。现在很多人找工作，很多大学毕业生去年毕业的、前年毕业的还在找工作，很多人做了十年二十年的事情呢，在跟那些毕业生在里面抢工作。房价还在跌，现在我很关心这个事情，我就要 make decision， 麻烦 OK。一方面房价还跌，我还没有结束，还在跌，还没有结束。一方面来讲的话，再下去，我认为政府要开始印很多钞票，那再下去，你有 hyperinflation。我来美国时间比较久，以前我还记得卡特当总统的时候，通货膨胀率是多少？18%， mortgage rate 是18%，现在是4%，差不多是这样的，对不对？那时候18%，卖不动房子的。以前的通货膨胀率是这么高的，现在是我们是 deflation， 那时候 inflation 18%，这个卡特当总统的时候，记得。所以这个今天我们各种不同的问题，我们有地球暖化的问题 ，global warming 的问题，我们有污染的这个问题，环境污染的问题，我们很多 pharmaceutical 很多这个psychological 的这个 psychotic drugs 在水里面、饮水里面可以找得到。我们有很多这个toxic waste 有毒的这个工业的废品污染整个环境等等。我们有地震，我们有海啸，我们有经济危机，我们有房地产的问题，我们有人际关系的问题，我们有代沟的问题。这个问题，人所有的患难的来源头是什么？当然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了。马克思的看法是什么？经济体系有问题，所以我们都要把资本家跟地主给 rid off 以后的话，我们经济体系来改革，以至于没有剥削的允许情况的话，那我们很多问题就解决了。这是一种看法。另外一种看法是教育 OK， 因为知识缺乏，所以人产生很多问题，我们要提高教育等等有的是国家需要被开发等等等等，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这个看法。 那圣经里面的看法是什么？圣经里面看法是人犯罪的结果使得整个被造都在咒诅之下。换句话说，今天我们所有的患难，今天我们所有的患难，不论是天灾也好，是人祸也好，是因为人犯罪所带来的这个结果。那为什么人犯罪的结果会影响到整个环境受到咒诅呢？因为如果你们看圣经的话，人是所有其他被造的立约的代表，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人，让人里面有神的形象，然后人要去管理其他的被造物。所以当人出了问题的时候，其他的被造物跟着受到咒诅。当人出了问题的时候，其他的被造物受到咒诅，因为人是其他被造物立约的代表。当美国 Wall Street Investment Bank 出了问题的时候，影响到全美国的经济，美国的经济又是世界第一大经济，影响到其他国家的经济，一个连一个，因为这是一个立约的代表。一个公司里面的 CEO 上面的这个 officer 严重出了问题的时候，整个公司可以倒闭的。以前一个公司叫 Enron 在德州，那公司一下子倒闭，为什么？上面几个头头出了问题，财务上那边作弊出了问题等等。所以当人立约所以亚当夏娃吃了果子以后，人犯罪的结果整个被造 creation 落在神的咒诅之下。那今天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透过经济体系的改革，不是透过民主自由人权，也不是透过奥巴马的这个 healthcare reform， 也不是或者刺激经济等等。今天这个问题真正的能够解决，要透过人的罪的问题。因为患难是神审判出来的这个结果，人是其他被造物的立约的代表。你看圣经里面，当洪水以后，挪亚出来方舟出来以后，上帝跟所有的，圣经说上帝跟一切的活物立约。那上帝跟一切的活物立约的时候，找谁来立约呢？一切的活物，动物植物所有的 everything， 找谁立约？找挪亚。为什么找挪亚？因为他是立约的代表，他是人，他从方舟里面出来的这个生存者，上帝透过他来跟其他的这个所有的活物来立约。所以人犯罪的结果使整个被造落到这个咒诅之下，罗马书第八章就在讲这个事情。那今天上帝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看到他所创造这个美丽和谐的宇宙落到这样子一个光景，被罪的污染堕落成这样一个光景的时候，那神要来拯救他的这个，挽回他这个美丽的这个创造。那神要从哪里开始要从人开始。那这些人是谁？这些人是圣灵更新的人，这个人就是你跟我。上帝把我们从众人万民当中呼召出来，圣灵在我们里面更新我们。那这是上帝来更新整个宇宙的一个开始。所以圣经里面讲，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就是这个圣经原来文里面没有提到人这个字，圣经原来文字里面就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的 creation， 新的被造里面的一部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今天上帝来拯救我们是一个途径，一个 means。 上帝拯救我们的目的是什么？透过我们，然后让他要来挽回整个 creation， 整个被造恢复当初的这个完美。有一天上帝要来更新整个宇宙，所以启示录里面21章第5节，上帝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那今天你跟我的呼召跟这个事情有什么关系？你跟我的工作跟这个事情有什么关系？今天上帝让你跟我扮演不同的角色，在不同的岗位里面，神的救赎，神的对宇宙的更新，要透过你跟我来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来执行出来，来落实出来。所以人当初神创造的时候，上帝说人是怎么样造的。创世纪1章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一切的昆虫。那什么叫做人是神按照形象所创造的？这个不是说神有两个鼻子哈，还有两个耳朵，还有眼睛等等，嘴巴，不是这个意思。OK， 这个形象这个字，那些形容是用拟人法， 形容人的语言来形容上帝。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是个灵，神是，所以你敬拜他的要用心灵跟诚实去敬拜他，心灵跟真理去敬拜他。神是个灵，这样。有的人说你让我看到神，我就去信他。我对不起你，你神是你看不见的，因为他是个灵，他是个 spirit， 他是非物质的。你不能说你让我看到电磁波，我就信有电磁波的存在，那也有困难。你让我看到 X 光，我就相信有 X 光的存在。你看，让我看到有放射性的东西，我就看到放射，我就相信有放射性的物质的存在等等，没有办法的。那今天你要认识这一位神的话，你要有心灵跟诚实来到神的面前来经历他。好，那如果神是灵的话，他是非物质的话，那什么叫做神按照他的形象来造人呢？如果你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你对上帝的印象是什么。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如果你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我们对神的印象就是说，得到一个印象，他是一个仁慈的君王。首先他是个君王，他要成就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不是完全按照他的心意去成就的。然后第二个，他是仁慈的君王。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到神创造的这个宇宙是这么的和谐，创造整个宇宙是这么和谐。那今天人把上帝创造的这个和谐的宇宙平衡的生态，把地球平均的温度提高了一点点。Okay， 我讲不是很多，我用绝对温度 Kelvin 的角度，这个比例的来看的话，我们人把地球平均的温度提高了一点点而已。那一点点搞了就地球 almost 就天翻地覆，再下去的话 almost 就完全不能生存。这个是神创造了整个平衡的生态的这个宇宙，这个宇宙万物。那结果人犯罪的这个结果都带来了这个影响。所以这个神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人的时候，人在整个被造里面扮演的角色，原来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一个仁慈的君王。因为我们是神按照形象所创造的，我们就应当扮演这个君王的角色。为了这个缘故，所以神说要人去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这个活物。那这里讲的海里的鱼、空中的鸟跟地上所有的活物，意思是什么？就是上帝要人去管理所有这一切。OK， 就是说每个人都要去做动物园的管理员，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来代表上帝来管理其实的被造物。因为我们是神按照的形象所创造的，在整个管理的过程里面，我们彰显上帝的荣耀，这个君王的这样一个荣耀。那人堕落的结果是什么？人堕落的结果是人滥用 abuse 上帝给人的这个权柄。所以我们砍伐森林，所以南美洲的 Amazon 的这个热带丛林被砍到最后的结果一方面我们是砍掉这些树林，它能够吸收二氧化碳；一方面我们再去搞火力发电厂，然后开汽车内燃机等等，搞到最后二氧化碳太多的结果，地球平均温度提高。所以中西部这里我们有 thunderstorm 越来越厉害，现在台风越来越厉害，以前是二级、三级，现在是动不动三级、四级。这个美国气象局 NOAA 他们有做统计资料。现在从台风动不动来个三级四级的，都是很来势汹汹的，是这样的。这个跟全国的这个全世界的这个环境的破坏有密切的这个关系。温度提高，酸雨、废物、各种不同的这个工业的那个废品等等，癌症的这个提高等等，这个是人犯罪以后所带来的这个结果。所以今天上帝呼召我们。呼召我们以后，今天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面扮演上帝要当初要人扮演的这个角色，按照神的心意，按照神的心意，按照圣经的原则，把神的仁慈、神的怜悯、神的公义等等带到我们的工作岗位上面，带到你家里，带到你的社区里面，带到你的国家里面，带到你的这个族群里面。这个是上帝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心意。那今天我们人做不到，这个要求很高，我们缺乏这个能力，那上帝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上帝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 ，enable us 给我们有这个力量，我们开始去扮演这个角色。所以今天当你明天开始你上班，或者是你今天做教会的工作，或者是你在家里面你去做你的家务事等等， 你一开始要去思考一个问题，今天我上帝把我放在这里 ，OK， 我是要管理这一切，我是在上帝之下，我里面有神的形象，上帝要扮演仁慈的君王 ，OK， 那我怎么去管理这一切？按照神的心意去管理这一切。今天我们带着这样子的心态去看你的工作的话，你的看法就不一样。我们是上帝的 agent of restoration， 上帝更新宇宙的一个媒介。今天有疾病，我们有制药公司在那边发研究新的 pharmaceutical 制药。啊，今天上帝给我们物质的东西，软件去管理，电脑去管理，资料去管理。我们去发现自然律，我们科学家发现自然律，工程师把自然律发现以后，开始怎么样去想办法搞工厂、制造产品等等。我们要关心环保的问题，我们要提高效率等等。这个都是人扮演不同管理的这个角色，这个影响到很多方面。那今天你对你的工作看法应当是什么？今天我们有不同的人，不同的工作，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是什么？混口饭吃，那广东人叫什么？啊，闷饭吃，是不是？混饭吃 ，OK。广东人有一个特别的字 ，OK， 混饭吃。那这是一种看法，我要活下去嘛 ，OK， 我要付账单，我要房子住等等。啊，我们可以把工作看成一个，就是追求我自己的利益等等，追求自己的利益。那今天当人堕落的罪人开始朝这个方向来思考的时候，产生很多毒的奶粉没有，或者假药等等，或者各种不同的这个危害别人利益的事情跑在涌出来了。那今天我们如果对工作的看法是，我今天是被上帝呼召把我放在这里，这个工作的重要性跟它的价值不是在乎于我的公司里面的身份地位，不是在乎于我拿到多少钱，不是在乎于我下面管多少人，而是我认识到这是上帝对我的呼召，把我放在这里。那今天我是尽我的这个能力，在我所做的这些事情上，我怎么样来荣耀神，而不是把我的 identity。把我的 identity 建立在我的工作上面，建立在我有多少薪水，建立在我在公司里的位置多少。然后你看到别人在那边升的时候，你没有被升上去，你就是一肚子火，然后你就嫉妒，你有很多其他的问题跑出来等等。今天你把神给你看的这个，给你这个岗位看成就是上帝对你的呼召，这是一个正确的看法。那今天你在教会里侍奉呢？那你对侍奉的看法是什么？一种看法是，这是神对我的呼召，神对我的呼召，那我在这个岗位上侍奉神。另外一种看法是什么？这些人太忙，他忙不过来，所以我也来帮忙。我能够帮教会的忙吗？是好的问题。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的身体，我能够去帮耶稣吗？到底是耶稣帮我，还是我帮耶稣？到底是我这个堕落的人需要被耶稣连续不断的来更新，还是我在帮耶稣的忙？我在帮谁的忙？三位一体的神，第二位需要我去帮他的忙吗？如果上帝需要我帮他的忙的话，那我何必去信他呢？所以今天我们侍奉不是帮忙，也不是参与感，也不是发挥肉体的放纵肉体的情欲，也不是这个事情没有人做的话就所以我要去 step up 是这样子，不然就没有人去做。而是说，今天上帝对我这个呼召，既然上帝对我有这个呼召，那我就尽量的学习怎么样在这个岗位上，我学习在长进的过程里面，侍奉神的过程里面，我去荣耀神。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今天有不同的人，他在不同的岗位上侍奉，甚至他在 lead 一个 group。那我是不是意识到这是神对我的呼召这样？如果是的话，那我要对上帝去负责。这个侍奉本身不是我的一种自我的实现 self realization， 而是对上帝的这个负责。好，那这个对社会影响是什么？ 今天我们需要基督徒在不同的层次来侍奉神，不同的岗位。我们美国选举刚刚过去 ，OK？ 现在十一月是选举的季节。今天我们需要的是政治家，而不是政客。我们需要的是 statesman， 而不是 politician。statesman 他是为了国家的长民人民的长远的利益去思考。politician 是关心我下一次选举的时候会不会被选上，我的这个党会不会失去我的这个 majority。OK， Nancy Pelosi 他的那个锤子要交给另外一个人的 Boehner 去了。politician 是关心我是不是会被选上 ，OK， 而不是去思考长期的这个国家的利益。再下去，这个政府要 make a lot of tough decisions， 啊，这个如果看新闻的话，这个 commission 最近这个 National Debt Reduction Commission 已经报告出来，他们要 cut services， 要 raise taxes， 要增加税收，很多福利要 cut， 包括 Social Security、Medicare 等等，是这样。OK， 他们提出来以后的话，哇，这个会有很多人不同的反应。可是我们需要面临这样子的决定。美国在过去的40年里面，每年是这个财务是透支的，只有4年是例外。Clinton 当总统的时候，4年是例外。其他的全部都是 negative 是这样的。你没有钱你就不要花嘛，我每一个人都要 balance， 我们都要平衡我们的这个财务支出。你在家里面也是这样，你州政府也是这样。如果你没有这个钱你就不要花，那美国联邦政府呢，他没有钱照样花，照样花结果是什么？美国的国债到了一很高的一个地步了，那要去危险动摇国本，危险。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短期的这个利益。所以不论是你这个工作岗位，你是在政府里面做官员也好等等，你是在社会里面扮演不同的角色也好，这个都是神对你的呼召。英国有一个人叫 William Wilberforce， 他看到那个时候英国人在贩卖奴隶，贩卖黑奴去非洲，拉了那些人，然后给他们带上这个铁链等等，然后卖去别的国家去当奴隶。他说这个不对的，这是错的。人，每一个人都是神他的形象所创造的，怎么可以把里面有神的形象的人给他，因为他的这个皮肤的缘故，把他变成奴隶，拿去贩卖，当做这个牲口一样。他说这个是错的。这个人就影响了整个英国。最后有一天国会通过法律，他搞了很多年，很多很多年，通过法律 outlaw 禁止这个贩卖奴隶的这个事情。这是他对英国的这个贡献。美国以前有这个南北战争以前允许奴隶是合法的，可是有一群基督徒是苏格兰来的基督徒 Scottish Covenanters， 他们那时候国家允许你拥有黑奴隶，他们在教会里面是这样做的。他们说，如果你有允许你家里有奴隶的话，你拥有奴隶的话，我们礼拜天派圣餐的时候你不能领圣餐。他在宣告整个社会，上帝的道德标准是远远超过你政府的道德，这个法律的标准。你在他们教会里面，你拥有奴隶的话，他拒绝派圣餐给你，拒绝接纳你成为他们的会员。所以这是一种表现。所以今天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不论你是会计师也好 ，OK， 你是做政治这个管理的工作，政府官员也好，工程师也好，药剂师也好，科学研究也好，搞软件也好，我们在不同的这个工作岗位上，我们怎么样来荣耀神，而不是为了短期的 short term profit， 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是说来回应上帝对我们的呼召，上帝给我们不同的这个教导。我们带着这样子的心态，我们在教会里面，在社会里面，在家庭里面，来侍奉神，这个是神愿意所看见，也是神拯救我们的这个目的。我们一起来祷告。